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南风三级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阴有中雨，东风2到3级转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12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轻快的动感的歌曲，开始我们今天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 Twist， 演唱者叫做 Holly Vance， 他呢是一个墨尔本的歌手，所以说呢大家可以知道我们今天说的目的地就是墨尔本。跟我们一起分享的就是非常厉害的旅行玩家、时尚达人，就是我们的正能量姑娘。 Hello 各位好，请我来啦。 是的，又见面了哈，因为想抓到你的行程实在太不容易了。 没关系，我会给你们留出档期的 啊。好的，因为基本上看他的朋友圈就是每天都在路上，然后包括他的微博，然后大家可以去搜正能量姑娘，然后就是几乎每一天都是美照。对，让人非常羡慕你的生活，但实际上就这样天天辗转也会很累嘛。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痛并快乐着吧，就是一边欣赏美景，一边完成作业，还是挺收获，还是很丰富的。 对，我觉得也是哈。好，那么今天呢，带我们去墨尔本。其实正能量已经是去过墨尔本4次了， 对，次数还蛮多的， 对吧？然后中间有2次是待了半个月，我觉得可以算是墨尔本深度游了。 可能是因为我比较懒吧，其实我们的活动范围并不大，因为本身墨尔本它就也不是很大， 是的， 但是所以就去了几个可能旅行团不是特别去的地方，然后也走了点就是必须要去的那种打卡地。 是的，我觉得墨尔本因为大家都说嘛，花园城市，而且特别适合宜居的一个城市，对，所以说这个有些东西是 只能你到那边去感受，然后才能有这种体验，对吧？嗯，那今天呢，我们就是用语言来表达一下你的感受就好了。 好呀， 好呀，对，好了。那么去过四次墨尔本，到底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分享呢？我们可以让正能量稍事休息一下哈。我们还有一段资讯，资讯过后我们就开聊呗。好，那就准备好了，我们的资讯马上开始。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好，旅行号新鲜资讯，我们首先来播报的就是我们的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这个相关消息。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初赛已于上周末开赛了，200余名华语播音主持人才主持人才走进落地现场，比拼才艺与专业技能。现场北京电台各专业广播负责人及北京电台知名主持人坐镇评委席，全面考察选手职业素养，挖掘选手潜力。初赛最后一场落地赛事将于4月21日举行，也就是明天。那大赛音视频评审工作也将在本周展开，初赛晋级名单将于4月底揭晓，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活动详情。特别感谢北京梳理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好，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哈。希望这个有关的朋友如果关注到了的话，也赶紧了解一下，报名参加一下。好，那么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旅行方面的资讯都有哪些。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国内，江南名楼黄鹤楼完成复建，33年来的首次内部大修。哎，这是不是离向对外这个公开可以去游览又近了一步呢？记者19日从武汉市黄鹤楼公园管理处获悉，黄鹤楼日前完成复建33年来的首次大规模内部修复，其中楹联、内廷柱子以及彩绘吊顶等部件修复历时2个多月。那修复工序非常的精细，有的可以多达7道。修复后的黄鹤楼是修旧如旧，同时呢，黄鹤楼景区及周边环境也得到了提档升级。据武汉市黄鹤楼公园管理处负责人介绍说，这是1985年黄鹤楼复建以来首次对楼体的楹联、吊顶彩绘、立柱仿古漆等部件进行翻修，其中主楼的翻修包括所有5层楼外廊彩绘吊顶的更换，外廊及内廷柱子油漆的维修，主楼46块楹联的修复。那为了修复楹联这一项，这个施工人员就需要铲开脱壳的部位，维修部位补灰，还有贴麻丝，刮2道地仗，打磨刷染2到3遍，按周边现有的色调做旧。哇，这真的是前后工艺太复杂了，处理工序达到了7道。那据了解呢，黄鹤楼景区自今年2月20日启动景观改造工程，除了主楼内部的翻修之外，景区周边2公里沿线以及黄鹤楼公园内的15处景观也得到了提档升级，共新移栽乔木、灌木等86个品种，黄鹤楼景观带有望因此实现1年4季有花有叶，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哈。反正呢，黄鹤楼大家都是非常的熟悉了，也是并称为三大名楼的其中之一。那另外2个就是岳阳楼和滕王阁。好，那么第二条资讯呢，我们来关注离我们比较近的一个景区白洋淀。白洋淀景区提供了免费 WiFi。四月的白洋淀，春风拂面，暗流吐绿。在这里，游客只要打开手机，无限搜索。爱就是字母爱杠安心，安心是这个拼音啊，就输入手机号获得验证码就可以登录了，可以享受这个快到飞起的 WiFi。这个联网非常便捷和智能舒适。那河北雄安新区安心县广电网络有限公司以智慧旅游网上安心为切入点，在打造智能新区上率先发力，于2017年底实施完成了安心县公共 WiFi 项目的建设。该项目以游客体验、网络支撑、感知互动和高效服务为核心，以移动终端应用和信息主动推送为特色，全方位打造白洋淀景区智慧旅游服务体系。那为了更好地提供体贴更人性化的智慧旅游服务，安心县共设立了150个无线访问接入点，实现了免费 WiFi 的无缝隙对接。那 呢 WiFi 设备采用平行接入的速度，保证游客安全流畅的进行微信聊天、发朋友圈、购物、看视频等等等等，不用担心这个短时人数增加影响网速，绝对让你快到飞起，非常的这个畅快啊。那另外呢，白洋淀景区游客中心的美和服务班玛丽娜也表示说，那免费 WiFi 可以让游客更加方便快捷的使用网络，景区可以利用网络为游客提供各种服务，比如说游客只需用手机扫描景区二维码就可以及时了解景区文化、游览导览等服务，及时获得旅游信息，这还是非常方便的。好，那么以后去白洋淀的时候呢，就可以连 WiFi 了。关注完国内的部分，我们来关注国际的部分啊。首先呢，我们来关注泰国，这是今天第三条资讯。今年三月赴泰的中国大陆游客同比增长近三成，又增加了。泰国旅游和体育部1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三月赴泰外国游客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16%， 其中对泰国旅游业贡献最大的中国大陆游客数量增长 27%。 那泰国旅游和体育部次长彭帕努当天在发布会上说，今年三月呢，赴泰外国游客近350万人次，为泰国创收1892亿泰铢，大约和380亿元人民币。那他提到说，中国游客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消费金额上，依然位居外国游客之首。三月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达到了100万人次，同比增长27%，他们为泰国带来561亿泰铢，大约和113亿元人民币的收入，同比增长41%。哇，这个数字简直太巨大了。那本月12日至16日泼水节期间，赴泰旅游的外国游客将近51万人次，同比增长了6%。那他们一共为泰国带来大约50亿元人民币的收入，同比增长大约16%。仅仅几天的时间就有这么高额的收入，这简直是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数字哈。再来关注第四条资讯，是来自科威特。科威特最大的旅游服务商推出了一站式旅游服务项目，这个我们来了解一下啊。科威特最大的旅游服务商布达伊航空集团18日推出旅游市场的服务项目，向游客提供包括机票、酒店、汽车租赁、景点门票等一站式综合性旅游服务。那在当日举行的项目推介会及启动仪式上，布达伊航空集团总经理罗伯特·哈耶克说，目前呢，世界旅游业正经历着根本性的变化，游客需要更加便捷、优质和优惠的旅游出行服务。为此，该集团推出了旅游市场服务项目，涵盖旅游保险办理、还有机票和酒店预订、车船租赁、国际驾照办理、景点门票预售等一体化的服务，为游客一次性解决出国旅游面临的繁琐手续。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的方便哈，肯定会很受人欢迎。那新项目办公地点位于科威特最大的购物场所大道购物中心之内，占地数百平方米，按照服务种类划分不同的区域。如果要是有去科威特旅游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啊。目前呢，机票订购区域已经在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国航、还有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土耳其航空、美国航空、科威特半岛航空、阿联酋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等入驻。在国航办公区墙上挂着红色的中国结和长城、天坛等图片，浓郁的中国气息扑面而来。国航驻科威特销售经理穆罕默德·扎法尔也介绍说，目前国航每天都有班机往返于北京和迪拜，从科威特出发的乘客可以在迪拜转机飞往中国。这几条呢都是非常利好的消息哈。那来看最后一条，是关于日本的，这个我们要引起大家的注意了。日本冲绳县爆发了麻疹，游客取消旅行计划。日本冲绳县17日宣布该县爆发麻疹疫情，截至16日麻疹患者已经升至56人。那受此影响，相继有游客临时取消冲绳旅游的计划。据日本媒体报道，这轮麻疹传染源来自一名外籍游客，该游客在冲绳停留3天期间将麻疹传染给了商业设施工作人员，随后疫情扩散至全岛。因有学生感染麻疹，冲绳县名护士中学决定学生所在年级停课至本周末。那冲绳县立医院为防二次传染，禁止探望麻疹患者。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分析认为，冲绳县的麻疹疫情可能会蔓延至日本的其他地区。为了防止疫情的扩大，民众应预防性接种麻疹疫苗，并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一旦出现发烧和出疹子的情况，应及早报告医疗机构及并且及时就医。 那麻疹病毒的传染性是极强的，可以通过空气传播。症状包括起红色的疹子、发烧以及流涕和咳嗽等等，病情严重时可以导致人的死亡。虽然目前尚无治疗麻疹的特效药物，但是接种麻疹疫苗可以有效的预防，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这个注意了啊！如果近期有想赴日本冲绳打算的朋友，那是不是可以暂缓一下旅行计划？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旅行号新鲜资讯就播报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我们的好朋友正能量姑娘隆重登场，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我们的旅行号1073，我们今天正式分享的环节，让我们再次用隆重的掌声欢迎旅行玩家、时尚达人正能量姑娘，欢迎。 各位好，各位好。 是的，今天我们主说的就是墨尔本啊。其实墨尔本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可能大家对于墨尔本这个城市本身并不是有多了解，只知道它是一个很美，然后每天都天气晴朗，然后适合宜居的城市。但是具体有什么玩的呢？今天我们来主要说一说。 好的。 对，对。 其实首先大家对墨尔本的了解吧，应该是什么世界最宜居城市， 是 南半球最大城市，然后从这些方面了解它的。但实际上你到了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它的这种感觉给你的这种心情愉悦的状态，其实还是对得起这个名号的。 哦，真的吗？那你就是去过四次的墨尔本，你有觉得烦吗？ 我目前还没有，因为每次去的状态啊、目的啊、行程都不太一样。 哦， 对， 那你第一次还，你还记得第一次去到墨尔本时的感觉吗？就一出机场，哇，是什么样的这种感受，给你的直观印象？ 哦，第一感觉就是，哦，原来这就是土澳，原来这就是 土澳。是澳大利亚旅游局听到说，哎，什么意思？ 就他们接地气儿吧。 对对对，就是很亲切嘛， 对， 是不是？那之所以就是我们这个爱称是土澳哈，是因为它设施不是很完善吗？ 不，其实正相反，是因为它那边就是地大物博，然后那边就是自然环境很好，然后地广人稀，然后口音呢介于就是英国跟美国之间，就是有他们自己独特的那个味道。 哎， 他们也是自嘲， 是吧？哦，他们有说跟澳大利亚人说话，就是听他们说英语，你完全听不懂。 对对对， 哦，真的是这样。好吧，那么这是第一次就是到墨尔本时的感受，那经过这四次去，就是有自己去玩的，也有这个活动的行程， 有工作， 对，那就是肯定有不一样的感受了。那不妨可以说一说，你觉得如果要是分享的话，最想分享的第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我挺幸运的。 为什么？ 就是我在工作的时候其实到达了一些墨尔本比较小众的一些地方。 哦， 当然也有一些大景点啊。然后在我自己去的时候，就是自己去享受这个城市的时候，然后我还发现了一些很细小，就很有意思的一个点， 哎， 也跟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是的，我觉得正能量是一个特别关注细节然后总是能找到一些有品质的东西。 哎，那必须。 对对对，然后对，这是跟金牛座有关吗？是的。然后所以说呢，在即便是大家可能去过很多次的城市，他也能发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对，那我们不如从小众的开始，好不好？ 没问题，没问题。就是我这人嘛，其实还挺喜欢购物的，就买 购物， 哎，剁手。因为毕竟好像有一些东西啊，国外确实比这个国内的价格呀，它可能还 要便宜一些。 对， 对。可是，在墨尔本买东西真的有那么划算吗？ 我比较喜欢去他当地的超市。 哎， 对，因为他当地超市， 是这个购物， 可能就是本土的一些东西比较多，然后它的量会超大 啊， 而且它的有一些比如生鲜的东西是类似于半成品的。 哦。 因为我们当时住的那个就是 Airbnb 的一个房子，它是带厨房的。 哦， 所以我们可以买一些食材回来自己去烹饪啊，去做。那其实味道呢也还行吧，因为其实你做法还是中国的做法， 是 搁点油，搁点盐，哎对，然后煎它，现在其实也是差不多。 嗯嗯嗯， 然后那种感觉给你特别好。 是吧？哎，当地超市怎么样？就跟咱们超市其实是一样的吗？也是那种大超市？ 大超市 啊、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嗯，可能。因为在国内人们都说啊，澳洲的奶粉好呀，牛奶好呀，就是可能到国内之后它价格会很贵 啊，对， 它那边的就很便宜很便宜，就比如说它的牛奶、因为大家都说去澳洲必须要尝一下它的牛奶，因为 奶源非常好， 对对、所以你看我不知道在国内具体是多少啊、但是有我查过网上基本上一瓶澳大利亚进口的牛奶大概要20到30左右， 对， 但是那边纯的鲜的需要在冰箱冷藏保质期只有2-3天的那种只有2欧，就是他那两澳币 ，对对对， 基本上澳元的是 那就是一半啊， 1:5， 对呀、哦，那不是一半，那是1/10了， 10%很便宜，反正， 这个倒是哈，因为这个可能因为你都去到那块了，你肯定要尝一下当地的那些，不能说是土特产吧，但是当地的一些就是牛奶啊， 品质比较好的东西， 对对，就是一些，因为他们那儿又有羊也多，然后像什么对呀、UGG 啊这些啊，对呀、那肯定是原产地嘛， 对 对，所以说。可能购物的方面会比较让人觉得很舒心很放心， 对，这是超市， 对，超市的部分， 然后还有它当地的一些小零食，因为澳洲其实它的零食特别多，而且热量特别高，脂肪也特别高， 对，他们那 特别甜 啊，零食是什么？哎，特别甜，那甜食为主， 巧克力啊、然后还有饼干，还有饼干加巧克力，巧克力裹饼干，就全是这种东西，就吃了肯定会让人发胖的，但是我觉得有必要，其实推荐大家去尝一尝。 为什么呢？因为特别好吃是吗？ 因为那种甜你在国内找不到。 太甜了， 对，超级甜。 哇，这个就跟那个我想起来他们说英国那下午茶，说下午茶茶点吃一口能齁死你 啊，差不多就感觉在吃糖浆喝糖浆 啊，这么甜， 很甜， 哎，那甜食爱好者是不能错过的。 对，所以澳大利亚胖子也特多 啊，对，澳大利亚人，但是澳大利亚身材很好啊，就是你看我们 运动， 对，我们去关注一些比如说澳大利亚籍的演员啊，对，你就会发现他们的普遍身高和身材都会比其他的地区要大一号。 哎，北欧听了他说他不服 啊，不服是吗？北欧说，哎，那你是，哎，这样我们这儿的人请了解一下。 荷兰请了解一下。 哦，真的吗？ 真的真的。 哦，好吧，那看来就是他们那儿还是胖的居多。 对，他那边的人好像挺极端的，要不然就是那种胸肌特别大， 身材很好， 金发男士，要不然就是那种就是瘦高瘦高腿又长的金发女士，然后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胖的跟一个球一样的，就是那种男士或者女士 啊，对，金发的闪电球。 对，就他们走街上会站2-3个人的位置， 是吗？ 然后裤子特别大。 哦，原来是这样。我感觉就是澳大利亚给我的印象就属于很随性这么一个国家。然后尤其是墨尔本，之前看过就是相关的一个纪录片，然后呢他就是在墨尔本去拍，他是以猫的视角然后走遍了墨尔本的大街小巷，我就看街上的人真的他们穿的也很随性。对，就很少有人去讲究说什么，哎呀我要穿一个什么牌子呀，我要怎么怎么样，就是啊，随便可能就是超市或者是地摊儿拿回来的，就很舒服，以休闲为主。 对，所以他们以什么 T 恤啊、短裤啊，就什么都有。而且墨尔本的天气其实挺神奇的，早晨跟晚上很冷，凉凉的，然后中午就20多度、30多度，然后就一天穿什么的都有。 哦，我知道了，那他们的基本配搭应该是短袖加短裤，然后外面加一个外套。 对。 是吧， 然后光着露着一截腿，然后穿一个随便一双运动鞋， 是的是的， 戴个帽子，戴个耳机，戴个墨镜，然后就那种 啊、我的天哪，这一下这个形象跃然纸上，这不是标配吗？对，那比如说上了年纪一些的，或者说更年轻一点时尚的这些年轻人们，他们穿着也会是这样吗？ 我觉得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嗯哼， 其实在那边的老人他们穿的也跟年轻人差不了太多，就基本上以舒适合体为主，不会特别讲究，不会像欧洲人那么 真的去讲究，欧洲人还是会稍微讲究一些。 对， 尤其是欧洲的老人。 对对 对，就老贵族那样。 对对对 对， 但也不会像日本啊韩国那种上班也要穿西服打领带。没有 不 存在的。 那所以我们去到那儿，其实我觉得这样也很好，也很好，很融合，你穿什么都可以。 对对 对， 那像你这样的漂亮姑娘走在街上，是不是引来了无数的侧目？然后会有人问， 你的口红是什么色号？ 但是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因为时间比较充裕，所以我就跟我朋友就沿着这个雅拉河走，然后那天天气特别晴朗，我穿了一个外套，其实我也觉得我那外套特别好看，一路上有三个人跟我说，哎，你这个夹克特别好看。就他们毫不吝啬地表扬你，比如说他们真的喜欢你的外套，喜欢你的鞋，喜欢你的包，喜欢你的妆容，他们毫不吝啬地跟你说， 是吧？ 就特别神奇。 那你会告诉他，哎，这是在哪儿买的？ 我不会，我就很满意地谢谢他们，我的目的达到了。 对对对。我好看就够了，被你们认可了。对，其实说到这个雅拉河谷，哎，我真的觉得雅拉河谷，因为它周边还有很多的酒庄，好像是。 哦，对，有酒庄， 对吧？你们去了吗？ 最近的这次去的话，就去到它一个那个葡萄园， 哇， 葡萄园的产地。 因为我看那个酒庄，它的那个景色简直是无敌了。 对。对，是的，尤其是早晨起来有雾的时候，就是远处它因为会有热气球的项目嘛，你看酒庄，这是酒庄，然后前面是那种雾，就很鲜，然后雾上面是热气球，小小的， 哇，好 说不定运气好的时候还能在热气球底下看见袋鼠跑。 哇，太棒了！那你们这次就是这几次肯定也坐过热气球了， 对，坐过 啊。那这个我、 哦、 我觉得是吧？哎，晴天坐还是有一点雾的天气坐会比较好，你觉得？ 它是一定要在风很小的情况下坐 哦， 因为我们第一次去坐热气球的话，其实我们早晨起来四五点就起了，然后到达那块的时候真的也就五六点钟，然后结果人家告诉我说风向不行，不能坐，很危险，所以我们又一帮人回去补觉去了。 哦，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隔了两天，然后因为我觉得行程他们可能觉得就是不感受一下这热气球 有点 太 遗 憾了，所以就又安排了我们去做了一次，结果临走的之前的一天我们终于把这热气球 给做了， 超就我很喜欢，反正那种感觉。 是的，那具体什么感觉呢？我们下半段就是可以详细来说一说哈。对，那其实墨尔本有很多很多可玩的地方。好了，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就是正能量姑娘，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段广告和片花之后呢，我们再继续回来。如果你也去过墨尔本，你也对它感兴趣的话，不妨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 像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林，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的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幺零七点三，幺零七点三 AM 幺零二六，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

就我们就接着说那热气球的那个事儿。 行，可以可以可以。 对， 因为上次坐热气球嘛，还是就是早上起来特别早就去了，然后看到了袋鼠。 哦，对，那天就是真的能够在底下看到底下的那个非常清晰吗？ 可以可以的，嗯，就是它热气球升空。其实我更喜欢它就是把热气球吹起来的那个过程。 哦，是吗？ 它会让人在车上啊，在草地上看着。 哦， 它有一个巨大的那种像火焰似的，然后可以把热气球吹开，然后它从瘪瘪的，然后。压起来，然后变成一个巨大的球， 好有成就感。 对，而且当时它球起来的时候，就是还没有天完，没有完全的亮，是那种深蓝色，然后那个球是那种橘红色的火焰，然后那个球整个是一个黄色的球，上面印着一个考拉，就特别有澳大利亚的感觉。 天哪，印着一个考拉，我觉得，哎，对，其实说到这个，我觉得澳大利亚因为动物资源非常的丰富，动植物都很丰富， 对， 所以要是去澳大利亚，这些都是不容错过的， 对，不容错过，就是挺很推荐的一点。然后说到自然环境什么的，其实我倒是蛮推荐十二门徒，还有菲利普岛。虽然这些地方 是必去的， 但是我还是要推荐， 好， 这个地方是。不容易看到的，尤其是企鹅岛，它那个企鹅岛它自己叫菲利普岛 啊，菲利普岛， 菲利普岛，就是首先这个地方这个企鹅只有那个地方有，然后你幸运的话呢，可以很近距离的看到这个企鹅， 真的呀， 它会从海上上来，就是那种当地特别有特色的一种小企鹅，它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小企鹅， 好可爱， 海里面上来 啊， 然后你在一个。安全距离一个台子上 也是不能跟它有直接接触的， 不可以用手直接摸它，但是你可以看到它，因为很多，一波一波大概十几只二十几只就从海上上来， 哇，好可爱， 你感觉那么小那么小的企鹅，但是它从海上上来就还是安全，你会觉得哦太神奇了， 对吧，就觉得这个大自然的力量真的是无敌的，我觉得其实澳大利亚整个这样的一个这一块大陆都是非常神奇的一个自然环境，非常的对，然后自然环境超级好， 对，还有就是十二门徒，因为 这些都是可以从就是墨尔本直接就开车过去，是吗？ 其实呢，开车呢，看你能不能习惯了，因为它跟咱们的驾驶方向是正相反的，而且可能那边虽然车少，但是呢，车速都还挺快的。 哦， 就是我自己没有在澳大利亚，就是 自驾过， 因为我实在有点扳不过来咱们的左舵，他们那边右舵，不太习惯，所以我们是跟了当地的一日游 啊， 还有当地的有英语的、有中文的、有不同语言的导游 啊，那就行了。 对，然后有一个类似于依维柯那样的车，但是会比依维柯稍微高级一点，拉着你们去想去的地方，比如十二门徒、菲利普岛，或者是酒庄或者小火车都不太一样。 哎，我觉得这个很好，哎，就是这样的话很方便。哎，小火车是什么？是也是在酒庄里面吗？ 它应该是它那个地方应该叫金矿。 哦，那个 对，一个金矿类似于他们挖金矿的一个遗址。就是 黄金矿工嘛。 对对对，你也玩那个？ 对，我也玩那个。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小火车是很古老的一个火车，一个很古老的火车站，然后会让游客们在那个火车站等车，然后上了火车之后，它火车真的是在运行，在营运状态， 然 后它是那种喷气的火车， 我的妈呀， 就让你特别古老，所以因为 蒸汽式小火车， 对，因为澳大利亚是英国跟美国的结合体， 对， 所以它有那种美式的那种餐饮，也有英式的那种很蒸汽啊很工业的东西在里面。 哦，对，反正就是很多元， 很多元 了， 对， 这是它的一些比如说一日游的一个项目， 对，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那还是回归咱们今天主说墨尔本嘛， 可以， 对，那墨尔本这个城市如果要说去到的话，那建议怎么去游览呢？先去哪儿？先去网红打卡的，还是说先去一些小众的地方？ 看你的时间吧。因为可能如果是跟团游的话，澳大利亚的话怎么也应该会玩到一礼拜， 是的。 但是他去那地方咱不说不是不好啊，就是你可能发现不了他更当地更 local 的东西。 对，那如果要是说我们没有跟团，就是比如说我自己去了，然后我想去到这些地方，那你有什么推荐呢？ 首先我推荐住 Airbnb。 对，这点我咱们俩不谋而合，对，我非常赞同，就住 Airbnb。他那个就是 Airbnb 当地。哦，对，因为这个好像是就是起源于澳大利亚的， 好像是， 对， 好像是， 所以他们当地是把这个东西特别的发达，是吗？很正规。 澳大利亚的公寓特别多，它的酒店也有啊，就是在市区啊，就是 CBD 那种也有。但是我更喜欢它的公寓式酒店。 我也是。 对，就是公寓式酒店，它可能不会很大，但是它有厨房，可能会有2到3个卫生间，就蛮大那种。你可以跟世界各地的人一起住这个地方。 对。 然后也可以自己一家子，或者是就只有两个人住一小单间，住一个屋子都可以，就看你的预算。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好，我喜欢到各地去住 Airbnb， 因为你可以跟当地人去交流。 是的。 对，而且还可以看它的装修风格，真的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哦，你喜欢这种？ 对，我喜欢这种，所以我会挑一些。哎，看起来就是它都有图片嘛， 对对对对， 我觉得哎，这个图片挺好看的。 是的，是的。 然后就去。对，基本上其实你跟 Airbnb， 它那个房东他也会给你很多的信息。 啊，对，没错没错，他会，因为我们住的那个房子，它有一个书柜，然后那书柜底下有一个类似于小篮子放文件夹的那种。 哦。 然后我们一开始不知道是什么，然后转的时候发现有墨尔本的地图，澳大利亚的地图， 哇， 然后还有堪培拉的地图， 我的天哪， 悉尼的地图。 哦， 就很多很多信息你都可以看，而且就让我特别感动，就是他那个不是有电视台嘛，有电视嘛，他给了你一份中文的，就是翻译的那个每个台都是什么，什么体育啊，什么新闻啊，什么那种。 太贴心了，这个，这还是不错的啊。首先住解决了，住要住这个推荐啊 ，Airbnb 对对对， 也可以住酒店， 也可以，当然可以。 那住到什么样的区域呢？就是会比较好，市中心吗？ 对，因为墨尔本的这个城市的其实中心哈，就是横九条街、竖九条街。 哦， 其实我觉得可能没有北京一个区大，就横九条、竖九条。因为 那基本上其实靠走也是可以的， 就是走 啊。 因为我跟我男朋友当时在澳大利亚的时候，我们没有就是坐什么公共的交通工具，全部走。你又锻炼身体了，又呼吸空气了，然后你还感受了当地的一些街头的一些文化。 哎，这个真的很不错哎。如果其实我特别喜欢就是能够步行到达的所有的景点，就你靠暴走就够了。 没错，没错。住的话我推荐可能住市中心啊，就比如说 Collins Street 这条街，虽然可能价格会比 Airbnb 高一点，但是你楼下就是什么店呀，什么这那就都有。 哦，它那个就相当于是市中心的一条繁华的大街呗。 市中心的市中心 啊，市中心的市中心，就是它。那它是周边是属于什么呢？是高楼林立，还是说那种有很多步行街可以逛的一些小店啊，就是为游客开设的这种呢？ 它其实澳大利亚其实没有专门对游客怎样怎样的店，但是会有纪念品店，然后会有一些比如说卖 UGG 啊，卖一些羊毛的东西 啊， 就是还有本土的一些冰箱贴啊、小旗子啊，就这种都有。它是可能这条街全部都是 CBD 那种高楼 啊， 然后旁边就是底上。可能就是小小的那种 什么餐馆啊、咖啡店啊， 餐馆、咖啡店、小超市，然后纪念品店，甚至于什么卖摇滚风格衣服的店，然后卖那些奇趣的小礼品的店都有。 哇，好棒啊！我觉得就是漫步在墨尔本是另外一种体验，就每天都让你觉得好像哎阳光灿烂的，然后又很接地气儿。对，它可能不像欧洲那么的古老，或者说有很多的对对，有很多那样的建筑，但是它有着自己的一些风格。 对对，有自己的一些东西，就很随意。随意当中，你可能也会在街道上看到一个特别古老的监狱，墨尔本监狱，或者是一个教堂啊，或者是一个什么广场啊、图书馆啊，它的风格都非常古老，而且历史还都。相对来讲比较悠久，对于澳大利亚来说比较悠久 啊，是的。 但是也有就是一些高楼林立的地方， 对， 很呼应。 是的，墨尔本，因为之前呢看有的朋友在那个墨尔本拍的图片，哇，真的是，就是如果要是赶上它的好的季节，就真的是鲜花烂漫 啊。对，是这样， 是吧？是的。你去过这几次，是分别在不同的季节去的吗？ 挺奇妙的，因为南半球跟咱们这儿的气温正相反，就是咱们冬天它夏天， 对， 人家就是过，就比如说 现在正好快要入冬了，估计 对对对，现在慢慢变凉了， 对， 所以我去的时候都基本上是它的春秋天就很气温很好，前几次去的话阳光灿烂，没有一天就是有乌云，然后 真好， 最近这一次去了大概5天，然后 全是乌云， 3天下雨 啊， 它那天雨也特奇怪，下10分钟歇一会儿。再下10分钟，然后再歇一会儿，没准今天就过了，然后明天又阴天。 对，那其实我个人是受天气影响特别严重的，我是喜欢阳光。 是这样的吗？ 对对对，我是特别喜欢阳光明媚的。然后如果要是下雨，我就会觉得啊，怎么又阴天？但是如果要是去到澳大利亚的话，其实还是晴天会居多一些。 对，晴天占比会大一点。 对， 我是比较幸运赶上了三天下雨。 哎，好吧，对，人家那个一年365天，有可能有这个300天都是晴天，你就刚好赶在那下雨了。 对， 但有对，但有的时候我觉得下雨也很好，因为它下过就晴了，也不会说每天整一整天都是那个阴雨天气。 那没有，那没有， 对， 就是一阵一阵了， 是吧？ 对， 是的。那在这个墨尔本玩吃都是比较让人觉得很舒服哈。对，刚才是说了住，那如果要是逛的话，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呢？ 逛的话，我个人比较推荐这个 DFO， 就是离它的市区很近，就是离那横九条街、竖九条街非常近，大概步行的话2公里。如果你住的近的话，就是靠亚拉河的话，可能也就步行1公里左右 啊。 对，它有它当地的一个类似于奥特莱斯的地方， 嗯， 但是这个奥特莱斯呢，很大，而且品牌比较多，像运动品牌，还有一些轻奢的品牌，那边都有，还有像 UGG 这种牌子，那边都会有啊。价格就简直就跟就是白菜价， 天哪！ 我能举个例子吗？ 啊，可以啊，可以举。 就比如说像 CK 的一件 T 恤，可能人民币只有100块钱，然后内衣和内裤什么的，大概啊就几十块人民币啊，人民币就可以get 到。 我的天哪， 就跟抢一样，关键人还少。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无所谓啊，就是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对这些有什么必需品 追求。 对对对，像哦，那如果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哈，国内的装备 我 们也不知道啊。 买到了人生当中最便宜的一件 Coach 包， 哦，真的吗？ 人生当最便宜 最便宜的，让我猜猜， 一个双肩背包， 哦，双肩背包， 双肩背包，纯皮的， 大概 男士的， 男士的，那不到1000， 嗯，那没有 啊，那没有啊，好好尴尬啊，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也是很便宜的了。 基本上专柜5000的东西，那边1-2000能 get 的。 那真的是便宜很多， 很便宜。 对，因为大家可能以往不知道，就是觉得澳大利亚它说实话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奢侈品牌，而且它不产， 它不产。 对，你要是把这些，如果要是在澳大利亚去买的话，可能大家都不会认为说是能拿到很低的价格，但实际上还是可以的。 可以的， 对， 就一定要去 DFO， DFO， 这它就是工厂店。 哦，原来是这样的。好的，提供给大家一个信息啊 ，DFO 可以去逛一下， 真的可以去。 对，这个是抽时间可以在那儿花一天时间逛的。基本上什么都有。那日常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横九条、竖九条这个街道，然后也可以去看到一些建筑，或者说它的一些这个有特色的地方，是吗？ 都有。 它的街头文化浓郁吗？ 啊，街头还挺就是挺丰富的，它会有就是街头艺人，就是持证上岗的那种街头艺人， 持证上岗的， 你今天就得固定在这个地方，然后有合格的一些证件，你才可以在这边演出，那种。 那他们都是演出什么？也是就比如说各种乐器呀，或者说乐队的那种表演，还是说人体艺术 都会有的？就比如说像雕像，假装站在那儿，然后你 对对对对对 吓一跳那种，然后还有像吹拉弹唱，还有也有中国的一些就留学生可能会在那边，他们类似于兼职， 哦，哎，当地就是华人或者说这种留学生多吗？ 啊，对，相当多， 相当多。 有就是 Chinatown。有中国城， 哎，那你们去逛了吗？ 就路过了一下 啊， 因为其实，川菜比较多，我不能吃辣 啊， 对， 所以你就，那就可以不用去了， 可以路过，可以感受， 其实还是可以去感受一下哈， 因为它有一个很大的那个牌楼，就是中国城的牌楼，写中文字，还是挺气派的。 对，因为在世界很多的地方都有中国城嘛，对，然后每一个地方的中国城也都不一样，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说到这个中国吧，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跟我男朋友都超级超级喜欢的一家， 什么呢？ 虽然他不在中国城，但是他做的吃的是中餐，然后里面有一个 也是中国人开的吗？ 也是牛舌饭 啊，牛舌饭， 对对对，是中国人开的，然后主要做类似于盖饭，但是不是那么 low 啊，就比如说。 盖饭也不 low， 就是看你 盖饭、啊、 对对对，你是什么盖饭？ 对，牛舌盖饭啊，但像宫保鸡丁盖饭，这没有啊，就是像有点像偏日式的那种盖饭， 我知道， 就非常好吃，一定要尝他家牛舌饭。 对，我看到有一个这个留言，然后叫做。Choison X 他说今日到了墨尔本吃了万人推荐的牛舌饭、是不是应该就是这个， 应该是不是就是这个、 对，是的，他说溜回悉尼了，就专门去为了吃这个饭 啊、那是真爱， 真爱真爱。这个味道怎么样，你们吃了吗？ 我基本上每次去都去吃， 而且我们会连着两三天都在吃。 是吗？那它这个是就是只有盖饭，其他的 其他也有，像一些小零食，什么煎饺啊、鱼丸啊这些 也有，就纯中式的餐厅是吗？ 对，它会有一些西式的，比如说像咖喱啊、炸鸡啊、猪排啊、牛排啊， 说的我好想吃，我好饿呀，我真的很饿，你知道吗？尤其大中午的，听说这么好吃的东西，这 强烈推荐牛舌饭。 对，牛舌饭，他家名字你还记得吗？ 摊呀。 啊，摊呀， 应该是 TANYA。应该是，我记得好像是。 是，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哈。如果你也去墨尔本的话，这家是不容错过的。 真的，真的。 那消费怎么样呢？ 消费的话，可能比国内的盖饭肯定是要贵一点。 那肯定，因为东西不一样。 对，对。但是这个价格也在当地来说算是比较接地气儿的了，比较便宜的。 好的。 就是为什么会推荐这个？是因为澳大利亚的牛，大家知道啊，它 很 好吃 啊。 对，就状态，牛的状态很好吧？ 对。其实我觉得大家去可以感受一下，你都到了当地了，那肯定要吃一下，就所谓的就是网红餐厅。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但是这个网红餐厅是真的被大家评选出来的，因为它做的好吃嘛。 其实这个地方是我男朋友推荐的，因为他在墨尔本生活过一段时间。 哦。 这个东西支撑了他很长时间，精神支柱， 精神支柱。 想吃就是一些中餐的中国的味道嘛，他就去这家。而且牛舌饭，他牛舌切得很薄，然后放一点小米辣、小辣椒，然后盖上米饭， 哇， 然后拌着吃。 哦，好爽啊！ 豆豆，你坚持住， 我这还有几分钟，我坚持。对，那除了这一家，就是刚才也说，你会发现一些很细小的，可能一般人不会去到的地方。 对 对，那除了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推荐的？ 我个人喜欢逛他们家的，就刚说的超市， 超市 一个叫 Coles， 一个叫 Woolworths， 嗯， 就是两家非常喜欢的超市。 嗯， 然后还有一家餐厅，然后这家餐厅其实是我最近这次去才发现的。 哦， 我怀疑他可能之前都没开，就是新开的。 哦， 然后这个就是当地的一个在 Instagram 很火的一个网红餐厅。 哇哦， 对。但是呢，我一看菜单，其实还有点让我小小失望。 为什么？他的网红的点是在于什么呢？ 因为他们那边人的口味就偏美式，汉堡呀、 对对对， 炸鸡啊这些。然后我一看那网红餐厅，发现全是这个。 哦， 就是做的很好看，做的很精致， 我懂了， 配料很多的汉堡。穿在一个就是竹签上，然后 汉堡串儿， 这就很人很多 哇， 非常多。 我跟你说这个吧，就是有些时候你所谓的网红啊，网红餐厅，有的是真的好吃，然后你口口相传出来的， 对， 有的是哎靠一张图片一下就火了， 对， 可能不是说它的味道，而是它的色香味嘛，它的色很取胜，对。是，反正我觉得像西式的那种，咱们偶尔尝一次也觉得挺好的，但如果让你天天吃，可能吃不太惯。 对，可能是因为它，其实我还是吃得惯，但是我有一点担心，就是它热量真的很高。 哦，你怕胖是吗？没关系，你太瘦了。 哦，没有没有。 对， 它那个 真的 热量真的很高，我就可以担心。 哎，但是你发现没有，就是在那个旅途当中，你吃很多热量高的东西反而不胖，就是因为运动量很大， 是吗？ 对，真的，我每次出去旅行回来都能瘦个三五斤， 我好羡慕。 真的，就是我每天吃的都是高热量的东西。尤其去一些欧洲国家，你想吃低热量 也 没 有， 也 没 有。对，所以回来就是我完全不担心自己长胖，反而有一次去了印尼，然后回来胖了，就是因为运动太少， 运动太少，天天泡着。 对呀，对呀、所以说这个跟运动量是直接相关的。 所以那就不用怕了， 对，不用怕，吃吧，吃吧，吃吧，敞开吃。都好不容易出去一次，干嘛还要这个为难自己？对，其实墨尔本真的是不仅宜居，然后你其实就在那儿待着，你好好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气息，我觉得很好。 对，因为我还你说到这个，我还真是因为我抽过一天下午的时间，什么事儿都没有了。 真的吗？ 什么都没有，然后只是在这个城市里面闲逛， 就 只是走，只是逛，然后逛到了它有一叫南十字车站的，那车站超级大。然后在车站旁边那个711买了一杯国内711没有卖的那个 对各地711不一样 不一样 嗯 然后他那边的711对我这个我也推荐大家尝尝 好 他那边的711会有一个就是那种刨冰沙冰搁在一个杯子里面然后自己打的那种自己选杯子然后自己选口味自己打的然后可乐味的 Sloppy 就无敌好吃 真的吗 对只要我身体允许我每次都买一个大杯就可乐冰特别赞， 可乐冰大家想想，就是尤其赶上热天的时候，哇，来一口， 强烈， 强烈推荐， 强烈推荐。而且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国内的711没有可乐冰，好遗憾。 那个国外的711也没有关东煮 啊，也对啊， 对呀，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 对，它是根据不同的地域嘛。 对，可能我们这儿吃不了那么那什么的刨冰，对，烈性的刨冰。 他们那边人的胃真的，我很佩服他们那边人。 是，我觉得他们就感觉特别的抗造那个胃， 早上起来就开始喝凉的。 哦，是吗？ 冰咖啡，然后冰的、 哎，对，他们那儿澳大利亚其实咖啡也很出名。 嗯，对对对 对 对， 他们喝咖啡是日常必有的， 对对对对，必有的。 他们那儿喝什么样的咖啡？是调和的，还是说也是那种直接黑咖啡？ 哎、这个你就难到我了、嗯，因为我自己本身不怎么喝咖啡， 哦、 但是我还是知道，就是澳大利亚的咖啡还是挺厉害的， 嗯、 很厉害。对 对，那其实这个最近一次也是去了酒庄，澳大利亚的红酒也很棒， 红酒也很棒。 对，那有没有去品尝一下他们当地的红酒呢？ 哎呀，这又尴尬了，因为我滴酒不沾。 那你真的是太棒了，我觉得这是很养生的一个方式。 因为就是我酒精过敏，喝不了酒。 哦。 但是小小小酌一点点，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就是尝一抿一下还是可以的。 对，那这次就是酒庄，你们进去参观了吗？还是说只是路过一下？ 是工作 啊、哦，工作啊， 酒庄的大 boss 可能会有一些互动。然后酒庄的 boss 其实是个英国人 哦， 是个英国很绅士的人。 懂了，懂了。 然后我们共同喜欢曼彻斯特球队。对， 好吧，那可以有很多的这个聊聊的内容了。 对 对，其实澳大利亚呢就是比较多元，因为今天我们是主说墨尔本嘛，墨尔本是一个城市，但实际上如果你要是去别的地方，像悉尼啊、布里斯班啊，包括黄金海岸啊， 对， 包括很多很原始的地方，西澳那一部分， 对， 现在可能去的人还不是说特别特别的多。 对， 其实澳大利亚呢真的，如果要是想去的话，可玩的东西太多 了。 对， 对，那你这几次就除了墨尔本也去过其他的地方吗？ 去了黄金海岸。然后其实其他地方还没有 get 到、因为它实在是太大，城市很多了。 哎， 黄金海岸也是我特别推荐的一个地方。因为那边有大堡礁，然后有一些原始森林，然后还有一些当地很有意思的东西，也是很推荐的。 是的，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谢谢正能量， 谢谢叨叨， 对，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晚上9点有我们节目的重播。其实就像这首歌一样，澳大利亚给人的感觉就是 My heart is open，你把心全部打开，不管你是自驾在大洋路，还是穿越在这个亚拉河谷，或者说去北领地去探索它的这个原始和神秘，我觉得都是可以让你把心打开，然后真的什么愁事都没有了。 对，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到这里了，我是道道，明天见，周末愉快。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让青春娇艳的花朵张开了深藏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